间嚟到10:08，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Hello， 王妮你好， 你好，仲有我莫莉，电话入面有敏大人， Hello， 莫莉， 敏大人你好啊，新春快乐。 你到 今日立春啊， 問題都咁快， 因為我咪農民 啦，立咗啦， 係啊，好似農民咁係嘛，好知啲農曆日子啊， 你係咪又喺度種啲綠豆啊？ 其實唔係，因為我計住幾時要準備，即係開始辦年貨啦嘛，下個星期過年啊嘛。 喂，即係尋日都唔講嘅時候咧，同你傾開先知，原來下個禮拜五已經年初一嘅 咯，好快咯， 係咯， 你哋唔使辦年貨呢啲咁嘅少女啊，唔知啦， 咪咯，我哋呢啲要辦。年货嘅太太就梗系要知道日子啊嘛， 系咪好忙啊？真系呢段时间，对于你同敏大人， 系咪噶敏大人？ 我唔办年货， 所以敏大人都系少女系咪？ 冇错啦， 唔办年货嘅少女， 而嗰啲都系佢搞掂嘅，但我真系好忙啊。 明嘅，明嘅。咁我觉得今年简单咗嘅，因为即系政府都即系呼吁大家过个平静嘅农历年啊嘛。 系， 咁我梗系要响应啦。 节日都平静咗啦， 系啦，冇错啦， 圣诞又平静咗， 所以咪大家都平静。 所有节日都成为咗平安日，平安夜， 几好啊！其实都安安静静都有佢嘅好嘅， 系 吓， 系咁啊！所以今年就少咗去准备，所以就首先第一样嘢，我谂 Annie 应该都冇去换啲新利是，我同人排队。 都有可以俾你地， 網上面 俾你地啊嘛！ 啊，係、哎、啊，恭喜發財，新春快樂！唔怪之 Annie 一早已經有講定呢句， 唔係要嘅要嘅要。 因為咧，如果少嘅話咧，我就見大家應該就係唔需要排隊在銀行嗰度去換啊嘛。又或者而家好似話聽聞係可以網上面已經係申請噶嘛。咁呢啲就會係前衞啲嘅媽媽先會識做咯。咁啲老人家啲就未必識上網做啦，係咪咧？ 我都老人家，我覺得利是啲啊，首先我派就固然开心啦，但我都中意听到人嘅祝福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话嗰啲钱包利是咧，即系揈一下咁，即系 collect 咁样，咁叫你 collect 咁样，咁我觉得冇咗嗰种对话嘅感觉啊。 我意思系换新银纸，唔系佢网上可以俾你揿申请换新银纸啊？我以为有喎、 啊。换新银纸我就唔知啦吓，但系 好似有噶，我见到个网站 系啊， 但系预订新银纸啊嘛，佢有个掣揿。 系啊，佢就系弹出嚟，我心谂我未结婚，你叫我订新银纸咁， 但系咧好似听闻咧，即系我呢啲换钱嘅嘢，我老公做啦吓，咁佢咧就听人讲咧就话，原来都有啲面额咧系比较抢手嘅，即系不过唔知系咪真的，咁我哋又会唱下20蚊，又会唱下50蚊，又会唱下100蚊咁样啦，咁跟住佢就话听啲人讲话，喂20蚊咧，其实咧就冇人唱嘅，即系原来而家个面额已经去到20蚊，唔好太 嘅。蚊应该冇人唱啦。 20同10就一定冇人唱，话原来最多系100蚊啊！ 吓、哦，原来50蚊添，反而 即系最难唱到系100蚊啊！即系直板啦，讲紧直板好靓。 同埋今年经济咁差，我以为大家会降翻去20蚊或者10蚊噶嘛。 唔知啊，咁又。 去睇下你俾边个啦？咩朋友就好少俾20蚊嘅，或者朋友啲仔女俾都俾起码50、100咁噶啦。但譬如话你遇到一啲场合咧，系有。今年就冇啦，因为限聚令啦，我估唔知道新年嘅时候佢完结咗未啦。但系即系有时你去一啲场合咁样咧，你可能系去饮茶，有20个伙计出嚟， 系啊， 嗰啲可能你会20蚊啊， 系都系都系， 系咁啊 明噶啦，莫莉， 我明啊，我知啊，我就系所以以为就系因为有阵时有啲经济好嘅时候，佢系嗰啲饮茶嗰啲都收50蚊、100蚊噶，咁所以我就谂啊，今年应该系多啲人唱20蚊、10蚊，因为就俾少啲。 今年都唔好去饮茶啦， 系。两个人饮好啦，自己屋企冲壶茶饮好啦。系咁啊，银纸啊呢啲或者年货嗰啲，大家都积极准备中啦，因为下个礼拜新年啦。另一样咧，大家都积极准备中嘅咧，就系之前都有新闻有讲啦，就系话新年之后就新年之后，希望咧系有机会可以逐步恢复半复课。半复课意思即系半日开学啊嘛， 即系都系要翻学嘅。 佢点样半开学法咧？ 我想他不是半开学的，应该就真的翻学的， 不过就上午班 是不是的，就总之他安排到是不可以在学校吃个晏，就是吃晏之前放学， 即是现在一般来讲是全日制的嘛， 是 那些全日制就包了一个早上啦，然后你吃晏啦，吃晏你当然要订饭或者带饭，大家齐除了口罩啊，咁啊，集體進食啦。咁啊，通常就 lunch time 之後仲有一兩堂咁樣啦。通常咁佢就即係佢嗰個截止線啊，佢界限位咪就係你 lunch time 之前佢就放走你啦，等你翻到屋企食咯。 但係小息嘅時候咧，俾唔俾食嘢咧？ 都唔俾噶。 就是飲水，飲水都要出外面飲啦。 嗱，佢好笑噶啦，呢、這個我又真係咧要講一講啦。 就 係、是、咧，我個女咧，佢就講咧話，佢哋學校咧個小息嘅時候咧，當你飲水咧，你只要入去某一個地方，即係例如個殼，佢安排咗咧一個飲水位嘅，咁就安排咗一張張凳，咁就要坐喺個凳位嗰度飲水。咁咧嗰張凳 即係喺走廊都唔得。 係啦，即係你一飲水咧，嗰張凳已經擺到咧係 1.5 米距離㗎啦，每一張，咁就有 N 張擺咗。 即 係 仲要好大坐低咗先飲 啦，咁你就坐低喺嗰張凳乖乖地坐低，咁可以除個口罩，咁就飲。飲完咧戴翻個口罩，咁就離開嗰個飲水房間啦，咁樣咯。即係確保大家咧係真係保持一個，你知啲細路女咧，即係就算唔攬頭攬計都真係要講嘢，佢哋唔講嘢就唔得㗎嘛，會死㗎嘛。咁所以一飲水。你又制止唔到佢一路飲一路講，所以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幾明白，即係細路女嗰啲即係吱吱喳喳嗰啲心態咯，即係老師好了解。 其實人冇得講嘢都真係唔得噶，所以咧呢幾日未爆紅咗另外一個軟件嘅社交軟件嘅，你哋知唔知啊？ 唔知喎，邊個啊？ 之前你就講嗰、那個咩嘛，大人識腦啊嘛，而、家就係呢個 Clubhouse 咯。 哦， 係咩？ 係咩嚟㗎？ 係咪好？呢、這个新嘅软件就系俾你上去讲嘢咯，其实基本上差唔多系每人，即系如果首先咧佢要咁啦，即系讲得 cut post 咁就你要有一个朋友入咗呢一个 做咗会员先， 然后系啦，做咗会员先，然后佢就邀请你，咁佢就邀请你入去，咁你先入，咁佢呢个花粉嚟嘅啫，我谂佢都想多啲人入噶，咁跟住其实就系、是每一个人可以 set 一个chat group 啦，你当个 chat group 啦。但是那个 chat group 呢基本上呢跟做电台节目差不多的，就是被人讲的东西咯。 嗯。 哦、而每一个上去 Clubhouse 的人都可以入去每个人间房，即其实你想象呢就好像你的 party room。 嗯。 那 你就入一 party room 入面有些小 party room 的嘛。 嗯。 或者你想象入了卡拉 OK， 那你入了卡拉 OK 可以有很多间房的嘛。 嗯。 那 有一间房呢就在那里看人波。有一间房咧，可能喺度打紧游戏机，有一间房咧，可能系讲紧正吓，咁就只要你入咗去咧，咁你就可以入去唔同嘅 chat group 嗰度咧，咁啊听人讲嘢啦，咁啊即系 咁几得意喎。 咁你识唔识识佢噶？ 频道咁咯。 咁你识唔识识佢噶？ 系咯，入啲 group 使唔使再要另外识人先入到啲 group 噶？ 即系嗨嗨， 我而家就 系 玩到，我今日都系因为有个后生仔同我讲起，咁我冇，佢你入咗未啊？我咁冇人邀请我啲老人家，我话我啲老人家。过咗识路已经好叻噶， 唔系啊，敏达你唔好咁讲啊，即系我哋到而家都唔知呢件事， 系啊， 证明我哋冇人邀请添啊，完全。你邀请翻我哋啦， 咁即系你话，咁即系点啊？佢呢个后生仔邀请咗你未？ 呢个系咁，佢话唔使担心吓，等我邀请你咁咯。跟住佢咪邀请咗我入去咁样，入去嗰个 club house 先。咁然后我见到 club house 有 即系个大厅， 系咁啊。跟住我又见咗见到其中有个 club house 即系佢其中有个个大厅系，其中有间房你当系有个 check check group 当系间房。咁我見到阿 J. Ari 同阿小肥喺入邊喎，咁啊講緊嘢喎，咁樣大人嘅喎佢係嚇，咁跟住我個 我真係會睇到啲真實名㗎， 因為佢係希望你哋用實名，即係用真名啦。用真名登记嘅，佢系鼓吹你用真名登记嘅， 系 咁、你当然你可以咩嘅， 又可以伪装系咪？ 真心人哋真系唔知嘅，但我梗系希望你同我谈恋爱系真心啦。 不过啊 ，chat group 嘅意思系真系讲嘢定系打啲字噶 ？chat 系讲系佢哋，佢系冇 text 冇 ，OK， 真系讲嘅， 系全部系讲嘅， 系。多唔多？多人玩嘅。 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咁咯。 喂，咁嗱，咁呃唔到人啦，認得把聲， 係 冇得呃。 啊，唔係，如果你喺好大眾嘅話，即係如果唔係小圈子嘅話，就未必會。同埋如果把聲唔係好特別明顯地認得你嗰啲咧，即係唔係曾志偉把聲全世界全個華人都認得嗰啲咧，可能要估下嘅。可以估下嘅， 你又未必被邀请到入去嗰间房 系咯，人哋要识得你， 仲要邀请啊！ 即系你唔可以三安八族，即系唔可以嗰啲叫咩？即系唔识人咁样咧， 就盲 就盲中中中入去咁样咯。 即系你可以中入去，同埋佢分两种嘅，即系嚟啦。因为你话哇，三十个人喺一个 chat group 咁样不停讲嘢，你点知啊？你哋又唔识做节目，好似我哋做 DJ 咁。咁但系其实咧就唔系咁样嘅，即系佢有部分人咧系负责讲嘢，咁就有部分人咧就系负责听住先，即系唔会话三十。一齊開口講嘅，咁但係我諗你可以，即係我未玩到咁，我今日先啱啱裝啦，咁啊就你可以要求個 friend 開你個麥咯。 哦， 咁你可以讲百分咯。 喂，都系咁鬼钱，我啲女想 zoom 嘅，即系嗱，要求咧就要 send 个 message， 有只手举手，老师就唔 unmute 你，你就有得讲嘢啦。而家咪就唔准讲嘢。 你要谂下，即系其实 Google Classroom， 你而家系等于可以入去 zoom 度睇到好多个 meeting， 不过系冇影像，净系听到人哋开 meeting 咁样咯。 哦，可唔可以安装视像版咧？何你话斋？ 佢冇事再擺喎， 就唔俾啦。哦，只係聲音， 係啊，係淨係聲音， 仲有文字，文字得唔得咧？ 咗噶，你可以上去啊，睇下。 好啊，好，咁我哋而家不如播首歌先， 一隻歌嘅時間研究下呢個 clubhouse 先 講嘢， 係啦，證明我哋真係好有職業病啊！ 表演，默契这么好，无事前分裂。高深芭舞大赛，似躺子荡珠片，或许披仗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两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聚首疯疯癫癫，想化成烟不想合你，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低级趣味才会变折地，无聊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这个俗世夸张假正经，活泼的真心才扮成好事。是你这张镜子，是这怪物演绎， 让我终于可以 百痴高兴。明眸在剧镬中坐骑，全场观众眼定定，扮到一半已是失控笑声。灵魂大使走音个性，不要剧本通通的戏，恶作剧对付冷静。 好的。 即刻咧，一首歌嘅时间里面，即刻睇下呢个潮物系啦。暂时我未搞到住， 我都唔系好了解。 放咗工之后再搞， 但我净系知道佢好多艺，即系好多要认证啊。我谂佢都系防范啲 伪装。你而家即刻装咗啦？ 唔系，我望到，我望到佢又要，原来真系要有人咧 send 个 message invite 你啊，然后跟住又唔系话纯粹整个 password 啊，即系少少，即系都真系要认下你 系 边个啊。 系， 可能真系要识得啊嘛。 系，我而家直情系连装都装唔到，因为自己部电话机件问题搞咗好耐。 所以咧，即系原来而家呢啲网络世代，我哋上个星期都讲过啦，即系好惊好多陷阱噶嘛，吓，即系其实我睇到新闻都有讲咧，话原来即系呢啲所谓，即系啲人就系透过呢个方法啊，即系连上堂呢啲自己嘅责任咧，都逃避埋，都即系揾人帮自己上堂，其实系得嘅，因为有机会第一就系唔使开镜头啦，咁你其实根本仲瞓紧觉，都老师都未必知噶嘛， 开住个机咪算咯， 哦系啦，嗱咁有啲老师 都唔使揾人咯。或者你播条片咯， 系啦，嗱，咁但系呢啲编剧就谂到啦，即系 你影一次，你坐喺度岌头，咁然后咧，你个镜头对住架机就系你播翻嗰条片，系你岌紧头哦，咁 系，仲要攞个电话录住啲声就话系嘅老师， 喂，不过唔系啊，老师识破咗噶啦，而家佢系要你有阵时即时问你嘢咧，要你答啊嘛， 系， 咁所以你多多少少都真系揾个人真系要坐。喺度咧，即系嗰个可能系 咁，你咪 揿条 片啦。唔好意思啊，老师唔系好明啊。 咁都要答噶，你都要揾紧答噶。 咁你咪嗰条揿，净系揿嗰个反应，好似我啲 jingles 咁咯。 但我头先，我明 Annie 讲咩啊？因为我上网都睇到啊，就话咧，而家啲老师咧会突击测验或者突击考啲同学噶嘛。话例如突然间就即刻嗌Annie 同学。呢一条问题乜乜乜乜乜咁想问下你啦，咁即係话几多年出世呀嗰个嘅名人。即係佢会突然间去考一啲个题目入面嘅嘢，又或者突然间就嗌敏大人同学，麻烦你而家即刻眯埋眼串呢个三字嚟听下。佢就係要大家唔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嘅情况下，考下大家进度去到边度囉。 但係呢一个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心要瞒骗老师唔上堂呢，就会咁情况啦。但係呢，我个女试过呢係引嚟误会呀。即係呢，因为呢佢因为咁样啦，佢间学校呢就比较认真嘅。个老师又比较认真。咁佢一段嘅 Zoom 上堂之后呢，就有一次就 send 咗一个嘅email 俾我，就話覺得咧，你個女好似上堂唔係好留心，因為有時問佢嘢冇答，或者即係好似遲咗答咁樣，就希望佢可以即係個投入度多啲咁樣，叫我哋同佢傾下咁。咁我就繼續問翻佢啦，佢就話唔係啊，我未諗到啊嘛，即係佢可能要計條數，咁佢真係要諗一諗啊。咁嗱，如果喺學校咧，老師大家同你 eye contact 咪知你諗緊咯。咁我跟住就同我女講，我話阿女啊，你知唔知而家咧，大家真係好似係即係隔咗埲牆。或者大家都是盲的，看不到对方， 大家都靠估， 没错，所以你是要靠把声讲一讲，即是给一分钟我，即是你要跟老师讲，我 想 紧，是啦，即是你不可以在表情上表达，或者你自己岌了头，这些是没有意思的，即是你因为20个同学的样子都望住， 完全 send 错 emoji 闹交， 是啦，没错，我就说你下次，即是我相信我女是有投入的，她说我真的，你知道我没那么快转到，计不到，我其实是想紧，有时候说我其实是给一些东西她看， 我 show 緊我個 steps 咁樣，咁、但係我又撳緊一啲 page， 即係你知嗰啲網上嘅嘢 show 俾老師要撳嚟撳去，咁佢就話，即係我唔可以個 moment 即刻做到，咁我話咁你下次要出聲咯，即係你點都話你俾一分鐘我搞緊啲嘢，即係嗰啲我就嚟計到㗎啦，咁啊 second 咁樣咁之類啦，咁佢就話佢明咯，所以嗱呢啲咪誤會咯， 同埋呢啲要習慣啊，因為始終上堂嗰個嘅習慣或者嗰個嘅模式唔同咗啊嘛，咁每一個人都習，因為以前學頭先 Annie 話齋咁啊，上堂嘅時候個個望到嘛，咁而家嘅時候可能慣咗佢哋未必講嘢，尤其是嗰班可能文靜啲唔係好主動講嘢嗰班人，對佢哋嚟講 Zoom 可能仲尷尬添，即係老師情佢直情幾分鐘都唔講嘢， 係啊， 可能會咁樣有好多誤會、 即係其實大家雖然話就話用咗一年嘅時間咧去練習 Zoom 呢樣嘢啦，但係其實即係對於一啲即係譬如可能我個女係中學生啦，咁可能啲小學生嚟講，佢都更加即係未習慣到呢種咧，原來句句都要講出聲，係啦，因為未必見到你個樣，就算見樣都可能見額頭，未必見到你個嘴，咁所以變咗呢啲係啊，佢哋好中意淨係 show 個額頭嘅啫，咁所以咧即係真係要老師都諒解咯， 係啊，即係我覺得網上面無論老師都要學習適應啦，咁學生亦都係啦。轉個頭咧一個新聞翻嚟咧，都睇到咧一個新聞，那個新聞就係連考試都要適應，同埋到底考試大家又會選擇去點樣考咧 ？Zoom 考試又點咧？因為咧我睇到一個新聞就係講個大學生，咁佢就用 Zoom 去考試，咁考試嘅時候咧，竟然咧就遇到一啲誤會啦，算係，又或者遇到一啲嘅插曲，而令到佢咧突然間唔合格啊！咁到底發生咩事呢？陣間十點半新聞之後咧，再同大家分享下呢個 case， 睇下你哋又會覺得係點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体育局表示，幼稚园同中小学在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可以安排不多于全校三分一学生回校上堂。如果有学校可以安排全校教职员每两个星期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有条件全校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有中学校长质疑教育局没有要求学生接受检测，批评是将道德责任交给学校，对此感到愤怒。有小学校长说不反对有关的政策，将会咨询家长、教职员等，再决定是不是有需要全校复课。教育局将会在日内发信给学校，通知相关细节安排。當局晚上再次在沒有預告下將三棟大廈列為受限區域，包括柴灣興華村美華樓、屯門風景園第一座和土瓜灣的定安大廈 D 座，強制居民接受檢測。受檢人士要在指定時間之前接受檢測，當局目標分別是在明早6點半至7點完成有關的行動。當局原本下午起至到星期五晚在興華村附近的籃球場設立流動採樣站，到晚上7點宣布圍封美華樓的時候，仍然有街坊排緊隊做檢測。有街坊說不理解安排，亦都有街坊支持。同樣在晚上7點起圍封的屯門風景園第一座，當局在附近設置臨時採樣站。至於日前出現過確診個案的土瓜灣道定安大廈 D 座，當局在夜晚8點半宣布列為受限區域，警方隨即圍封附近一帶。本港新增1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本地感染，其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20宗。另外再有确诊患者离世，累计死亡人数增至185人。一名早前在屋企离世的66岁男子经殓房采样检测之后今日确诊，他上个月曾经到石湖墟普通科门诊求医，医管局评估播毒风险不高，因此诊所没有人被列作密切接触者。确诊数字回落至一个半月以来低位，源头不明个案亦都减少，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认为仍然未代表疫情已经受控。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授權前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籌組新政府。

10:37嘅敏感时刻，继续咧就今日讲紧上 Zoom 上堂或者考试嘅时候衍生出嚟嘅唔同嘅种种问题。头先咧系啦，新闻之前咧我都有讲过，就系一个嘅大学生嘅故事啦。我头先都话学生要适应啦，老师要适应啦，甚至乎连家长都要适应。 点解佢俾人肥佬嘅？ 系啦，咁发生咩事咧？ 学生做啲咩俾人肥佬？ 系啦，问大人，作为一个编剧，我俾你估下啦 ，Zoom 上堂考试嘅话。点解关阿妈事嘅贴士？ 阿妈教佢 考试嘅时候， 阿妈教佢， 阿妈提佢， 系啦系啦。 但系嗰个系大学生，仲系香港知名嘅大学。 哇！你咩意思啊？而家好多阿妈咧， 香港 都识好多嘢， 大学都知名噶啦。 同埋阿妈咧啲嘢，都仲系可能识得多过个仔。 咁啊，咁 应该系个大学生。 咁啊，嗱，但系最后尾咧，个校嗰个教授咧就话佢出猫，所以就 fail 即系就 fail 佢， 系啦， 咪就系阿妈通水咯。 唔系， 所以咪出猫咯。唔系啊， 呢个系阿 Annie 嘅谂法。 你唔系话 A Apple 定 N Apple 叫你填嘅 A 定 N？ 点点通就大学啲问题咁复杂？ 系嗱，但系通常咧就啲事情咧本来好简单，就俾人复杂化咗嘅。 嗯， 系啦。哦，好啦，敏达已经觉得唔答啦。因为 唔系，我话点通水啫，我就系想象唔到咯。我自己读啱啊，即系读完前几年读完，好你通水你都。写唔晒成张纸嘅，有啲 long pad 咁， 咁又系啦，又唔系 multiple choice 系咪先？ 系， 系 multiple choice 就话易通啲啊。 系啦，好啦，咁啊开股啦。咁话说呢单新闻，即系呢一个故仔发生咩事咧？就系香港某一个嘅大学，咁啊佢哋就 Zoom 要考试，咁就一早咧呢一个嘅同学就已经同咗阿妈讲，就话嗱阿妈。我今日咧就会考试，咁总之有三个钟头咧，我就唔出嚟噶，你都唔好骚扰我。咁跟住我食饭就会晏啲自己食噶啦，你哋自己食先啦。咁讲，咁好啦，咁啊讲完之后，阿妈不以为意啦，咁啊好明显就唔记得呢件事啦。咁跟住到个唔知仔定女啊，即系个事主啦，考试考到唔知个半钟到啦。突然间有人就不停敲门啊， 开饭啊， 系啦，出去食饭。食饭啦，出去食饭。跟住之后咧，咁啊，你知啊，考生又唔可以讲嘢噶咯。咁所以佢唔出声啦，咁啊，不停就继续敲门啊，个妈 仲唔出嚟开饭啦？ 嗌你又唔应咁， 衰仔， 不停嗌你唔应咁。咁跟住之后咧，好啦，咁啊，佢啊更加压力大啦，因为考嗰阵时，跟住后面又突然间狂喺度敲门。咁跟住好啦，隔多阵间，佢阿妈咧直情攞个锁匙开咗佢道门，走入去睇下佢发生咩事。咁跟住之後好啦，因為呢個事主都覺得啊，我仲有半個鐘考完試啦，咁冇諗過半個鐘嘅時候突然間發生咁多事噶嘛。咁好啦，咁啊當考完試之後啦，跟住就即刻出去就同阿媽鬧交啦，咁就同阿媽講就話：，哇！我講咗俾你聽，考試佢唔好煩我噶啦咁講。咁作為阿媽又真係有少少驚嘅，咁阿媽就同佢講嗰樣嘢話咩咧？就話我點知你 會自殺噶？我嗌咗你咁耐，你唔应， 即系佢记得佢要考试嘅，系咁啊，系咁啊，系啱啱， 因为太大压力啦。 阿仔点解唔系贴张纸啊？即系我而家做节目，我其实你知我啲女都系咁噶嘛。我冲紧凉啊，去厕所佢哋都会冲入嚟噶嘛，我就要贴张纸噶咯。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考生唔记得做呢件事啦，以为就同咗阿妈讲咗之后，阿妈就会记得或者识做啊嘛。咁跟住之后咧，佢而家就咩咧？佢就话佢就开始攞热熔胶开始封。自己个门锁去啦，谂住阿妈以后唔可以再入嚟啦。跟住亦都咧已经收到学校嘅 email 啦。咁啊就话佢因为呢个嘅出猫，咁所以就 叫出猫 系啦。佢哋话呢啲叫出猫，咁就俾咗个 F 佢咁样。 系 啊，佢就话佢崩溃咗好耐，好耐未试过考试咁样而喊。咁跟住之后咧，而网上亦都好多人就即刻就答啦，话喂你一定要上诉，我一定要同个professor 讲翻清楚。 正所谓法律都。不外乎人情， 系啦，咁跟住 同埋大家喺个镜头睇到成件事嘅事发经过噶嘛， 同埋有收音嘅，咁所以嗰个考生都话其实咧，阿 professor 都听到晒个对话，都知咩事。 professor 系外国人，唔识听广东话， 系喎， 系咪啊？一定系，除非唔系， 同埋其实咧有好多 一定系，除非唔系啊。 又或者其實又真係嘅，即係好似我哋平時睇好多電視劇啊或者電影咁樣冇間到嗰啲咧，左手攝咗個紙入去啊字條啊，咁你唔即係可能個作為個 professor 嚟講，佢唔知噶嘛，咁、所以佢就啊裁定呢一樣嘢咁咯。咁、所以啦 ，Zoom 考試嚟講，亦都真係衍生好多問題嘅喎。 都係啊，即係其實 咁結果點樣啊？嗰間學校係咪真係肥咗佢？ 冇講到啊，因為只係去到 上訴之後點樣啊？ 未講到呢度啊，因為只不過係去到網民就提議佢你要上訴，去到呢度啫，暫時。因為呢單新聞都係好似幾個禮拜前發生。係 啊，因為其實呢段時間 兩三個禮拜前 係考試季節啊嘛，即係聖誕後新年前呢段時間一向都係啲即係各大學校都喺度考緊試嘅。咁我個女間學校咧，其實都係喺度準備緊考試嘅時候咧，佢哋已經係兩手準備。佢哋第一手準備咧就係、我哋延一個禮拜睇下點，即係好似一個個星期咧、即係望下個限聚令咧，睇下點睇下點咁樣嗰啲咧。咁去到 如果唔係就翻學校考。 係啦，因為佢可以六分一嘅人翻學啊嘛。 哦，咁逐層考啦。 冇錯啦，係啦，咁佢就諗住用呢種方式，所以盡量延一延。因為其實佢哋都諗住，即係其實網上考試確係好多問題嘅。咁但同時咧，你知呢啲咁嘅嘢延下延下，即係唔知延到邊日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有第二手準備咯，就係咧叫大家呢段時間咧準備定 N 個鏡頭。佢即係一路老師都日日同佢哋講住嘅，即係話嗱，你一個鏡頭望住自己啦，一個鏡頭就係你背脊望翻你個背影。 哎呀，我都聽到話有呢一樣嘢啊， 即係前後望。 點樣背脊啊？ 你放多一個鏡頭咧，響你個額你個頭後邊咯， 影住你個身， 影住你個背影， 或者影住你份試題，咁啊證明唔會有人。 再加多一個鏡頭影住你隻手。 佢主要係想睇下你個台頭擺啲乜嘢， 係啦，或者會唔會有人喺後面打龍通？ 冇錯啦，然後再多一個鏡頭咧，就喺側邊影住你手寫嗰份卷隻手。咁即係其實即係要三個鏡頭。 係啦， 咁好啦，咁唔係所有嘅屋企 係。喂，大佬，如果我真係講咗大佬添，比較粗魯。 唔粗魯。 如果係一啲家庭， 好多家長都會有你諗法嘅問題啊。 啲劏房家庭啊，或者係一啲比較貧困嘅家庭，我點買三個鏡頭？ 就係咯。 係啊，我網上睇到有啲人就係話，連腳架你又佢哋冇買嘛，就變相家長要企喺度做人肉腳架幫佢凍住咯。 好聽過。 係啊，我陣間 send 呢單嘢俾你睇。 大件事， 好大件事。 哇！呢啲咪搞到阿媽喎。 喂，大家算吧啦。其實你都係即係你話除咗六年班嗰啲評分啊，或者大學史啫，而家都疫症啦。 係啊，咩緊要過條命啊？ 同埋我都覺得咧辛苦咗老師添啊，因為嗱咁多個 cam 啦，咁老師即係話一對一考試嘅咯，頂籠一對三考試。因為如果你一班三十幾個人，老師點可以睇咁多個 cam？ 係啊，即係慘過咧，即係嗰啲叫咩？嗰啲 secure 咧，睇嗰啲一個魔嘅閉路電視啊！你明唔明？ 喂 ，A 七個 cam 有事，但係 zoom 出去睇下嗰啲咧。 嗱，不過咁嗱，對於敏大人個擔心咧，或者喂有啲屋企可能即係冇辦法，即係安排到三個鏡頭嚟到影住嘅話咧，咁佢學校都提供咗樣嘢嘅，就係咧其實學校有啲叫做即係 study room， 即係真係模擬咗一啲房咧，就真係擺咗三個鏡咯。咁你就可以去租用學校呢啲設施翻嚟考。咁仲有一個相宜嘅價錢，因為學校都 有 安排。 但其實學校有冇諗過咧？既然大家都喺屋企，大家一齊出貓咪即係公平咯。 唔係，咁呢個又要考到底邊個叻啲咯？出得 你睇下韓國咁樣，咪大家一齊去整容，係冇所謂啦，冇所謂話，哎呀，你有整容啊，你嘅 cheating 啊，你覺得以前我哋細個咁講話，你覺得整容算唔算講大話啊嘛？ 咁啊係， 大家都整咗，咪整咗咯。 不過爭在你整得勁啲定冇咁勁啫嘛。 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我個大女嗰間學校咧，就聰明咯，佢呢個做法，佢都一樣有考試，佢唔會叫你要三部機，佢就話咧，其實咧，佢啲考試咧。就是老師准你 open book 啊，直情就准你打开书啦。 不过你大佬是国际学校嘛， 同埋个问题 思维比较国际。 啱啦，同埋佢会 开放啲。 哪怕你打开你嗰本成本黄页咁厚嘅书咧，如果你冇温书，你都系唔会揾到答案。 唔会嘅，因为真正嗰啊，因为佢嗰啲课程已经系咁啊，佢唔会叫你搬字过字啊嘛。 冇错啦，要思考同埋分析噶 嘛。 系啦，即系佢最多可能，譬如好当 history 咁先算啦。你最多可能唔需要记年份，唔需要记一啲好细致嘅数字啊嗰啲，或者个名嘅串法。但系起码你个分析之嘅事件啦，你个脑已经有个脉络咯。所以其实系冇得话。即系开住本书咧就有数啲，即系冇啲咁嘅事嘅。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学习就系呢样嘢咯。 同埋记唔记得嗰阵阿 Andy 同我都系同一间学校噶嘛？我哋都有读过，你有冇读即系宗教科考，使唔使考啊？ 要系圣经啊嘛， 要考。 成本圣经佢摆喺前边俾你 open book 啦，咁系咪个个人都？边度出到猫啫？ 唔系就仲仲俾你嗰阵时俾唔俾你抹嘢噶？喺本嘢你记唔记得啊？ 圣经嗰度 系啊，好似准间嘢， 抹咗都揭唔切 啊，好似准间嘢，但系咧就唔准咧摄啲即系嗰啲叫做摄张嗰啲嗰啲嗰啲咩？即系贴住嗰啲咧便利贴。 唔系噶，咁但系佢圣经本身有条红线噶啦都。 但你只能够戒到一条咯，佢觉得都系其中一条嘅答案啫，只能够。 我唔记得，我唔记得啦。但系你理论上就系、是，如果你 open book 得嚟，其实你间同埋唔间都冇所谓啦，冇个分别噶，系咪？ 系。 咁然後我都攞 B 嘅嗰陣， 係咁，但係係啦，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如果 Zoom 嘅考試既然都咁麻煩啦，咁作為兩位家長，你覺得都應唔應該？我哋都要跟住大趨勢 ，Zoom 考試就 Zoom 考試，定係還原基本部，快啲新年嘅時候大家就翻翻學咧咁咧？ 我覺得根本就唔應該考試。 嗯，我都同意啊。 叫佢哋做一個 research 啊，即係譬如你學咗呢個咩啦，學咗光合作用啦，不如你就叫佢哋做一個 report 仲咁啊。好似譬如我哋翻工咁啊，翻工邊度日日考試嘅啫。係， 所以即係寫一個報告 啊，即係啊係啦。咁其實唔係調翻轉嚟講啊，我咧有時星期四你你 lead 嘅，或者我星期四 lead 嘅，我哋根本就喺屋企。做咗 research 睇咗啲嘢，咁然後開麥嘅時候再 present 出嚟啊，咁已經一種考試啦，即係唔使個發有介紹嗰啲咧幾百萬個 vocab 啊，然後搞到大家好驚，有三個鏡頭對住，我諗你去。我讲笑咁讲，你无间道或者你去咩俾人盘问啊咁， 几大压力啊！ 我未曾见过，我未曾有警匪片用三个 cam 对住嗰个主角咯。 系嗱，咁如果系咁讲，但系对于学校嚟讲，或者对于老师嚟讲，又觉得咁我啲试题一定要持平噶嘛？咁到时佢哋又系可以用唔同方法去写呢份 report， 或者又话听新闻讲，又话有啲爸爸妈妈会帮啲低年班咧去代佢哋去写一啲试题，或者代佢哋去做一啲试。提添噶嘛？咁啊，佢哋又点样杜绝呢一样嘢？即系唔系一班其他人去帮佢写呢个 report 咧？咁又或者系好啦，咁啊，如果系嘅话，嗰、那个题目系全班都同一个题目，定系每人唔同题目？如果每人都唔同题目嘅话，咁佢点样评嗰个分咧？因为可能每一个人个分数都唔同噶嘛。 唔系，咁你奥斯卡都唔系每人拍同一套片噶。 嗯，即系总之就佢揾一个佢觉得适合嘅，总之就做到佢最发挥到最好嗰样嘢。人不过咁又系人都系发挥。自己擅長嘅嘢啫， 你除咗游水，即係好似阿薛家燕個除咗游水下嗰啲咁樣啫。咁你其實話游泳體操咁樣，唔係人人跳同一隻舞噶。但係你喺嗰個 list 入面，你就話你個舞入面要包含咗，即係有或者你嘅體操入面，你啲三分鐘你入面有幾個高難度動作，而邊啲係高難度動作咧？係咪啊？即係好似 twins 咁樣側手翻下嚟，個高難度有三個，中難度有幾個咁，你咪計翻咯。係可以，咁你作文都唔係個個人。写嘅嘢一样噶嘛， 今日系成日都讲话香港填鸭式， 你仲系啦，你仲停留咗喺 model answer 嗰样嘢咯， 啱啊啱啊，即系而家已经所谓 model answer 咧，其实真系咧揿下个 search engine 真系乜嘢都有，所以其实真系要学嘅咧，系学你点样将呢一啲你学你认识到嘅一啲如果系 science 嘅讲紧系一啲 formula 啦，如果系人文科嘅，你可能讲紧系一啲嘅史实啊咁样。咁你点样去分析啊、思考啊、应用啊？其实呢一个先就系个学习嘅重点。 唔系，同埋而家都疫症啦，呢班小朋友要面对咁困难嘅嘢，佢哋又冇咗 social life。仲考乜鬼嘢试啊？ 咪咯， 系啊，可唔可以投诉间学校考试？ 但系全部都有考啊。 不过又有啲家长好中意考试嘅，咪有啲人真系，我都识有啲人好中意考试，佢叻啊嘛。 嗯，系啊系啊， 系佢唔考试，佢叻呃唔到 like 啊嘛。 系，同埋唔考试咧，冇得显露自己考第一啊嘛。 系咯， 系咯， 系啊。 用饰演好人，但道歉刺激感也很吓人。常常在问为什么不关心审问，不识取道太不吸引。明明你要有个好玩的 中一吻。 刚刚听过是太平民生店的主题曲《迟了悔改》，欣听周欣婷。翻到嚟啦，繼續講啊！呢個嘅 Zoom 上堂或者考試嘅時候嘅嘢。 頭先問題係咪話咧？喂，唔好鬼喊鬼考試啦，咁樣 係 咪？其實我有一個資料俾你嘅， 係點？ 就係呢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即係佢哋舊年咧做咗個 report 咧，就係睇下即係喺疫情之下咧，究竟即係佢哋聯合國旗下嘅會員國咧，究竟即係對於處理考試呢？件事係會點咧？ 即係喺呢個疫情下面， 係啦係啦，2020年係咪？2020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舊年啦。咁佢就話咧，原來佢哋survey 咗84個國家嘅，咁咧有58個國家咧，其實係將個考試係延咗期嘅。咁 係 咯，係啦，延咗期，延咗期啦 嚇。世界都係200多個國家喎，有問。 佢其中佢問咗84個國家，係啦，咁就回覆嘅 啦， 係咧。我諗佢主要都係問一啲真係發達國家咯，咁發。 但如果延期1年、2年、3年咁點延落去咧？ 所以咧。 佢就話有23個國家嘅處理方法咧，就係用另一種方法去處理咗個考試，即係例如網上考試啊，例如係做 project 啊， 平時分咯， 係啦，平時分啦，即係總之用各種方法去考核啦，就唔係不斷咁樣喺度騰騰騰啦。咁另外有11個國家咧，佢哋直頭就取消咗個考試算法啦，咁啊，係啦，即係唔再特登整啲乜嘢嘅方式去考核啲同學嘅水平啦，咁所以而家其實講真，乜嘢都新常態，大家都要喺中間諗啲方法咧，即係或者都去反思一下，其實究竟考試個目的係乜嘢？係 咯， 係啊，即係嗱，如果 佢哋唔識得反思嘅啲人， 但係如果問大人，你講嗰只話，要係升學嘅，咁其實佢都需要有一個標準， 係咯，一個指標。 冇 social life 啦， 係。 咁點解我媽會隨便講話啊？我驚你自殺啫。 系系，啱啱啱，都好抑郁 嘅 而家啲人。 而家啲细路仔已经冇得玩啦，冇又成日戴住个口罩啦。咁你其实放过佢哋啦。咁又即系我觉得有啲，譬如你一年班，你即系六年班成分啫。 或者嗰啲中学升中史系啦，大学嘅就话即系中六嗰个咯，都有啲担心。 咁嗰啲你其实都可以计咩噶？你谂下以前我哋好细或者文初时期都唔使咁多考试啩，我谂。都系一年一次啩， 同埋我觉得都好多形式咧，系真系知道啲小朋友咧，佢哋其实即系嗰个水平系点啊，即系例如以前我哋读大学啊，唔拣考试啊，都可以拣写论文噶嘛， 即系 啦，咁我觉得即系写论文即系类似做 project 啦，系啦，即系类似做 project 啦，论文就再大规模啲咁解啫。 同埋我觉得有一样嘢，你哋全班都升到噶嘛？你唔需要做一个考试去淘汰一个人噶嘛？你考试其中一个最大嘅 function 就系我去淘汰一啲人，即系譬如你牛津剑桥咁样咧，你得一年资深几多个啦吓？但系好多人申请噶嘛，你嗰个考试我嚟淘汰佢哋噶嘛？咁你一年班升二年班，你唔会专登想淘汰一半人嘅或者 系 你又唔系嗰啲超级名校，超级名校就话每一年讲明，好似日本公司咁咧，我每年一定会炒两个噶，一定啊！每年一定都聽 啊！明嘅敏大人，所以其實咧 放過大家， 係啦，放過大家，放過自己。今日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